唱响祖国颂歌。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， 老板，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，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。董酒窖藏系列，好喝醒酒快，400-919-6188。 FM 974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六福珠宝感谢遇上推广活动现已全面展开，即日至1月1日，镶嵌 K 金货品减18%，黄铂金公费半价，更多惊喜等你来拿，快来六福珠宝参观选购吧。 让城市融入自然，让音乐倾听彼此，让我们望得见山，看得见水。歌飞扬，带你亲近田园，回到纯真。 我是刘慧，每周六日早6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，敬请赏听。早上好，我的朋友，冬日的早间你的感受如何呢？有没有觉得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，在冬日里也能感受到夏天的温暖，在夏天也能体会到冬日的寒冷。新的感受是由你自己决定的，还好有音乐能够相伴左右，所以无论我们遇到什么，都希望音乐可以让你的世界春暖花开。欢迎大家依旧在老时间来赴我们的约会，这里是为你温暖上演的歌飞扬，我是刘慧。民歌走天下，今天的第一站我们要从新疆出发，来听听歌手科尔曼和他的搭档为你讲述的雪莲姑娘。 你是躺在天山上的雪莲姑娘，在银色的月光下悄然绽放，你尽情地歌唱在白云之上，用那彩云和星星编织你衣裳。 我是躺在天山上的雪莲姑娘，在明媚的阳光 迹的歌声，这是流淌在内心的歌唱，源于自然，源于内心，带你感受源自民族血脉里的心动之声。一年四季，歌飞扬，尽情赏听。 来自李明阳、王丽飞演唱的《对花》，运用了通州地区的民歌元素创作的一首民歌作品。这些年来，越来越多的民歌元素在民歌创作当中被广泛运用，多种形式、多种手法运用的恰当，既可以丰富音乐本身的文化内涵，又可以从另一个层面来展示民歌元素的永久魅力。这种有着民族特征的审美观念，也是让现在很多的听者有了耳目一新的感觉。歌飞扬这一站，我们请大家火速跳转到山西，有请董卿、黄训国为你带来一首经典的《想亲亲》，以对唱的方式为你来讲述着山西河曲民歌，相互深情地倾诉着 对彼此的爱恋。 想轻轻想定的心，看看个暖阳湖黑，看这个月亮你站在里呀面呀儿哟， 想轻轻想的我心眼儿那个甜呀呼嘿呀呼嘿， 飞扬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，欢迎继续收听。 这里就是我 春夜，神奇美丽的龙首江南，人间的灵魂像冬天，明风春山传仙。 刚才耳边分享到的是来自歌手刘媛媛的故乡陇南，继五星红旗之后她带来的一首很能让人留印象的作品。故乡总是给人以希望和温暖的。歌飞扬在今天上半场的最后，我们要请各位落脚在东北，姜鹏要以非常特别的方式为您来讲述不一样的东北人。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来自白山黑水间的火辣热情。歌飞扬也会邀请你，我们稍后继续一同民歌走天下，待会儿见。 东北的天儿是嘎嘎冷的天儿，东北人愿喝那老白干儿，东北的汉子红脸蛋儿啊，农村的丫头她会抽烟儿。

古乐金山那样的优美和宽广，令人心旷神怡。刚才为我们讲述的这个女中音是年轻的歌手哈布尔。欢迎你回来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我是刘慧，继续为你带来歌飞扬，民歌走天下。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大家策马奔驰在草原，听听已故歌者不仁八幺二为你带来好听的创作新民歌《草原九歌》。 真叫人陶醉，给我一杯烈性的美酒，难忘的草原往事依然在心间，再来一杯马奶酒吧。哎，那片草原就像我的天堂，牧人们唱着那古老的酒歌。哎哎，我的家乡就像美丽的姑娘，她的身影总在我心上。来吧，朋友们，和我干一杯，我只想唱一首醉人的家乡的酒歌。家乡的酒歌，人在哼那是个那么颜色高度的浓，人家给多了还有我那里耶，哦，全人家的个作品都多多的浓，人家给多。我俩个有哪里耶？哎，可是咱们的我让我用不上，阿姆拉哈只是跟你孤独无根。哦，可是我俩不是那好了很木头，眼睛做的很那不雅的那根，要我把去都胡了哈，要。我俩个有我哪里耶，哎呀呀的哈，哎哦哈，哎呀的哈，我特别不哈的都得跟侬。 广西民歌花针引线线穿针，接下来为你演唱这首歌的还是那把好声音，蔡琴，出自她的专辑《颜色月光下》。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曾经看过她的那一场现场演唱会，当中演绎了一系列我们所耳熟能详的中国传统民歌作品。演唱会的背景也一直是为人所津津乐道，呈现了从塞北到江南不一样的月光。他曾经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过，这首花针引线线穿针是他特别喜欢的，觉得很好听。葛飞扬，欢迎你和我继续来分享这首广西民歌。 花针引啊线线穿针，男儿不知女儿心，鸟儿倒置鱼在水内，女儿不知爱。 歌飞扬，带你望得见山，看得见水。欢迎继续收听。 刚才邀请大家连续分享到的是拉姆措大雷的西藏墨脱地区的民歌《金钥匙》，还有贡嘎达哇大雷的《唱给你姑娘》。不一样的风格，大雷的却都是动人的音乐风景。那片高原上的淳朴和真挚，真的会透过音乐淋漓尽致地传达到你我耳边。 好了，今天歌飞扬的最后一站，我们请大家停留在广东。在这一地区有一首民歌可以说是深藏于心的经典好歌，是填词以后的广东民乐。有请马小梦和金志文的对唱，带来这一把格外动感的彩云追月。欢迎你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，接下来各位精彩的愿影留声，我是刘慧，再次祝你周末愉快。 站在白沙滩，翘首遨游，站在白